和好，比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 现实中不可企及的梦想，让戏剧帮您实现；生活中难以体验的激情，让戏剧为您上演；平凡中无法领略的精彩，让戏剧给您带来；孤独中不能度过的时间，有戏剧空间和您作伴。听舞台上的故事，体会戏剧中的人生。欢迎进入戏剧空间。 听众朋友，这里是戏剧空间，编辑北威，主持小林，欢迎您收听。郭沫若、老舍、曹禺三位老先生呢，被称作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奠基石。那么因此呢，北京人艺也被称作是郭老曹剧院。北京人艺在去年和今年相继推出了老舍和曹禺两位的代表作《茶馆》和《日出》，那么现在呢，又开始把郭老的最著名作品《蔡文姬》拉进了排练场，这也是人艺再一次重排本院保留剧目的重中之重。《蔡文姬》是人艺的看家戏之一，1959年5月首演，由焦菊隐导演，朱琳、狄新、蓝天野、董行吉、郑荣、苏敏等主演，讲述的是文姬归汉的故事，并于1978年4月重演。1979年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成舞台艺术片，1982年再度复排，仍由原班人马演出。屈指算来，蔡文姬也归隐了18年了。焦菊隐先生导演的蔡文姬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部作品，也是由此剧开始有了话剧的民族化的呼声，也因此剧奠定了人艺的风格。重排它的难度可想而知。这次重排导演苏民先生称这次创作是如履薄冰，他告诉记者，这次应叫做重新复排，新是指用的是新一波演员，当年那组演员呢都已经年过七旬，没法再去演戏了。复排呢是指大方向不变，风格手法可能还是老路数，但也得创新和努力，努力的方向则在于焦菊隐先生当年排得不满意的地方。此次重排蔡文姬的一班人马呢，可谓是精兵强将，还有一对父子兵上阵。导演是鼎鼎大名的当年蔡文姬当中扮演周进的苏民，演员首推苏民之子濮存昕。蔡文姬呢由徐帆扮演，曹操呢则由贫嘴张大民的扮演者梁冠华来扮演。周进这个角色呢分给了杨立新，张志忠、夏立言、唐烨、王刚等等呢也都同台献艺。苏民老师介绍说，排这个戏的难处呢还在于群众戏太多。苏民从民族学院找了30余个俊男靓女前来助阵，重新编曲。导演对诗画情节、大喜大悲的人物故事有透彻的理解，由此我们可以想象苏版的蔡文姬必别有风情。春暖花开的3月，蔡文姬就将在首都剧场登台了。那么在今天和明天2天的节目当中呢，我们就请听众朋友先来欣赏一下人艺在70年代排演的蔡文姬。两代演员的表演一定是两种韵味，让我们来细细品味。 蔡文姬是郭沫若根据文姬归汉的历史故事写成的话剧，他通过汉朝多才多艺的女子蔡文姬一生的悲欢离合，歌颂了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的友好团结，并且对曹操这个历史人物做了新的估价。东汉末年，军阀连年混战，弄得民不聊生。在战乱中，汉朝学者蔡邕的女儿蔡文姬 被匈奴人俘虏去，带到南匈奴做了左贤王的妻子。12年以后，由于曹操逐步统一了中国北部，实行了屯田政策，农民的生活安定了下来，动荡的中原才又出现了太平的景象。曹操很想在祖国文化上做一番大事业，他也很爱惜蔡文姬这个人才，于是派遣屯田都尉董祀带了厚礼去南匈奴接回蔡文姬。身处异乡12年的蔡文姬，无日无夜不再怀念着故土，可是他在南匈奴已经和左贤王生下了一儿一女，一旦分别又怎么能割舍得下？感情的冲突就像波涛一样，在文姬的心头起伏不已。戏正是从这里开始的。这是在南匈奴左贤王的帐幕外面，穿着匈奴服装的蔡文姬，形容憔悴，独自一人在低首徘徊。他已经3天3夜没有睡觉了，心里总是在想，到底是回去还是不回去。他停步凝视，思前想后，激越的诗句像泉水一样涌现在心头。喜得生还呐、冯胜军，诀别二子啊，会无音，时有二坡啊，哀乐君，去住两情啊，难聚尘。 爸，到底是回去还是不回去？ 文姬的心里非常矛盾，痛苦万分。 回去， 他的儿子一图之压师跑来了。 妈妈， 一图之压师，你早上到什么地方去了？ 我打兔子去了。妈妈，我听好心人在说，你就要回汉朝了，是真的吗？ 妈妈，你在哭吗？ 为什么要哭呢？回汉朝不是一件好事情，你不是经常对我们说要把我们一道带回去，我是很高兴的。 一图之压师，我的儿子。 文姬低下头抱住儿子，泣不成声。 娘这些日子一直都没有告诉你，汉朝的曹丞相派了专使来接为娘回去，送了很多的黄金白玉绫罗锦缎，不出全单于已经答应了。 答应了， 娘也考虑了3天了，今天是第4天，娘就要做最后的决定了。 妈妈，你还没有决定吗？赶快决定了吧，把我们一道带回去，把爹爹把四姨婆也一道带回去。 娘也是很想回去的，我告诉过你虎死守丘的故事，一个人至死都是怀念他自己的故乡的。你外公外婆的坟墓在长安，娘还是12年前来匈奴的途中去扫过一次，娘也很想回去扫墓。特别是你的外公有很多的著作经过战乱都遗失了，我想要是回去了总可以收集一些。12年来我都是这样想，可是一直得不到机会， 现在机会来了，娘能够不喜出望外吗？ 那你为什么不赶快决定把我们一道带回去呢？我多么想看看那万里长城，看看黄河，看看长江，看看东岳泰山呢。 娘为这件事情已经考虑了三天三夜没有睡觉了。 怪不得你这两天瘦了呢。妈妈，你饭也不想吃，你是生病了吗？ 我呀，我比生病还要难受。能够回去我是很高兴的，12年来认为无望的希望竟公然的达到了。但是儿啊，你不知道为娘的痛苦，娘要回去却又不能不 什么？ 娘要回去却又不能不丢下你 们。什么？妈妈你说什么？ 娘要回去就不能不把你们留下，留下你和你的妹妹。 难道你不要我们了？ 不，是你的爹爹不让你们走，他甚至不肯让我走。 那怎么行？我要跟爹爹去闹。 不知道是啊，我已经跟你的爹爹谈了3天了。我说你把孩子们让我带走吧，没有母亲的孩子是很可怜的。他说不行，你是汉朝人，我可以让步，你可以走。孩子们是匈奴人，我不能让步，他们不能走。哎呀，你想，娘要回去，却把你们丢下，这不是割下了娘的心头肉。 爹爹这样不讲道理吗？匈奴人汉人不是一家人。 你说这样是，你的爹爹是爱你们的，他不让你们走，你可不能够怪他呀。 我是妈妈的儿，我要跟着妈妈，我要跟着妈妈。 现在文姬的姨母四姨娘抱着文姬的小女儿昭姬从帐幕里出来。 依图之雅师， 四姨婆，你知道吗？妈妈要回汉朝，可是爹爹不让我们回去。 依图之雅师，你也知道了呀。这几天你妈妈和我正为这件事伤心呢。 四姨婆，你是不是也要回去？ 我吗？我是想回去的。依图之雅师，等你长大了，你就会知道，一个人是谁也要思念自己的故土的呀。但是，我已经想了3天了，在昨天晚上，我跟你妈妈讲明白了，我要留下来，我留下来照顾你们兄妹俩，让你们的妈妈好安心的回去。 不，我要跟妈妈一道回去。妈妈， 儿子的哭声就像尖刀似的刺着母亲的心，文姬再也忍受不下去了。 四姨娘，文姬，我不想回去。 妈妈， 我们都一同留在这儿吧。 那你就太溺爱了，文姬，你应该安心的回去。你的儿女由我来替你抚养，我保管把他们抚养成人，并且要教他们学好。你可以安心，有我在这儿，就跟你自己在这儿是一样。 我要跟妈妈一道回去。四姨婆，你也回去，你也回去。 那是没有办法的呀，你爹爹左贤王执意不肯让你们走，他甚至还这样说，要是把你们带走，那连你们的妈妈他都让他活不下去呢。 什么？他要杀妈妈？ 他是那样说的呀，他说你妈妈是汉人，一定要走，他没有办法，但你们是匈奴人，断然不能带走，要是把你们带走，那他就把你们通通杀掉呢。 他要把我们通通杀掉？ 是啊。 哼，我要跟爹爹去闹。哎， 依图之雅师， 依图之雅师， 你 依图之雅师， 依图之雅师， 你怎么可以这样？你怎么可以跟你的爹爹去闹？ 不让你们走也是为了爱你们呢。 他虽然是那样说，但是他对我还是好心好意的。 那他为什么不让我们一道走呢？ 还小，你不懂啊。你爹爹也上了点年纪了，他说要是让你们都走了，他会活不下去的。 那我们劝他一道走嘛。 不行的，这是办不到的事情啊。 一头之牙师，你要知道，就跟你妈妈想回汉朝去的一样，你爹爹是不肯离开匈奴的，这是一样的道理。 四姨婆，那你为什么不回去呢？ 我不是说过了吗？我是爱你们的呀，也是爱你们的妈妈呀。我要让你们的妈妈把我爱故乡的感情承担回去，我让我自己把你妈妈爱儿女的感情承担下来。我是孤孤单单的一个人，年纪已经老了，我要是能够把你们抚养成人，在我就心满意足了。 四姨娘， 文姬， 20年来我们形影不相离，你比我亲生的母亲还要疼我，我怎么能够把做母亲的责任再加在你的身上呢？ 文姬， 不，这不不不，我这样回去了，又能够做些什么呢？ 唉，你总爱那样说呀。文姬，以你的才华，能够做的事情多着呢，难道你还不相信我吗？我告诉你，我虽然已经60岁了，但我至少还想活15年呢。我一定要把你的儿女抚养成人，由他们的一代来代替他们父亲的一代，使匈奴和汉人真正成为一家。 这时候左贤王匆匆走来了。 你们在胡闹些个什么？胆大包天，什么叫汉人跟匈奴人成为一家？ 咦，你们这一家不正是这样吗？ 你说的好听啊，难道你没有看见吗？我这一家人看看就要四分五裂了。 左贤王， 文姬，今天是第4天了，胡楚全单于正在给汉朝来的人饯行，今天就动身， 今天就走嘛。爹， 汉朝来的人说，他们奉了曹丞相的命令，要在5月底以前赶回，在路上还要走2个月。 那位汉朝的使者究竟姓甚名谁？我问了你好几回，你都没有弄明白。 他们的姓名谁弄得清？简单的太不成话。我只知道，一个是什么东施都御，一个是什么将军司马，这些个官名我倒知道，看来他们都是带兵的官。那个东施都御倒还和气，那个将军司马却是盛气凌人，全部把人看在眼里。刚才他私下对我说，如果你不把蔡文姬送回去，曹丞相大兵一到就要把匈奴扫荡。他这个气焰我可受不了，我想他们一定还要大兵在后，这是来试探我们。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这是他们惯用的手法，叫做先礼后兵。如果我不答应你回去，他们就会大兵压境，我们南匈奴就会变得跟北匈奴3郡5环一样了。文姬，我是不想让你走啊，可是你叫我怎么办呢？我恨不得把我自己刨成2半。 左贤王， 请你不要这样想吧。你知道我也是不愿意离开你呀、啊。你让我把孩子们丢下，我怎么能够忍心呢？你还是让我带走一个吧。 不行，半个也不行。这几天我快要发疯了。你要走我不敢阻拦，赵四娘你可以带走，除此之外谁不准带走，不然我就要杀人，我要把我的全家杀尽。 爹， 请你息怒吧。我已经下了决心，我愿意留下来替文姬抚养儿女，让她一个人回去。 我要在哪 回去，妈妈，妈妈。 朱亚石，你不要哭了。一吐朱亚石，你不要哭了。一个小东西不准你哭，来啊！ 召集小妹抱去吧。 好，一统之牙师，我领你去玩玩。你妈妈不走的呀。 去的，你知道，我是愿意匈奴和汉朝长远和好。 你， 刚才你说，如果不让我回去，曹丞相就要大兵压境，这是真的吗？ 这是那个将军司马亲口跟我说的，他说如果我不答应你回去，他们就要荡平匈奴。 真是这样，那就是师出无名。我要把汉朝的使者请来，当面问个明白。真有大兵随后，我是绝不回去，死也要死在匈奴。 文姬， 因此我要请求你一件事情。 你不会叫我去归顺汉朝吧？ 不是那样叫你为难的事。 来，你快说是怎样。 我希望你把那位汉朝使者，你认为比较和气的东施都御请来吧。我要当面问他，究竟有没有大兵随后。你可以掩伏在这一近旁，听我们说些什么话，但是不许有人露面。如果有人露面，他就不肯说出实话来了。就是这样一个请求，你能答应吗？ 这倒可以答应。好吧，我去跟他们说个清楚，把汉朝的使者立地引来。 不一会儿，左贤王带着汉朝使者董祀走来了，后面跟着两个手里拿着礼物的汉人婢女。 妃子，我把汉朝的使者引来了，这一位就是东施都御。 文姬夫人你好，我是陈留东祀，我们有十几年不见面。 左贤王，这位使者姓董名祀，字公应，是我父亲的学生，也是我的一位表弟。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和四姨娘的亲姐姐。他从小就没有母亲，是我母亲把他养大的。 哦，那就更好了。你们在这抬抬心吧，我要去陪单于跟副使了。失陪了， 大王请便。 左贤王退了出去，偷偷躲藏在一边。 文姬夫人， 请你不要这样的称呼我，按照幼时的习惯，我为大姐吧。 是是是，文姬大姐，真是没有想到我们还能够再见面。 我也是没有想到啊。 听说你已经有侄儿侄女了。 是的，四姨娘也在这里呢。 哦，四姨娘也在吗？ 我们是新平二年一同流落到这里来，在这里已经住了12年了。 真是想不到这些年天下的变化有多么大。 你请坐。 公英，我倒要问你，你这次带来了多少人马？ 大姐，我们这一行就只有35个人，我是正使，另一位副使周进是清河崔岩的学生，此外就是侍从和管车马的人。 周进不是说什么将军吗？ 将军？哦，那是把音弄错了。我是陈留的屯田都御，周进是我下面的一个屯田营的司马。 听说你们还有大兵随后，你们只是先行呢。 谁这样说的？这完全是谣言。 你说是谣言吗？这是你们那位副使亲自对左贤王说的。他说如果不让我回去，你们就要大兵压境，荡平匈奴。 哦，他说过这样的话？周进他居然这样口不择言，他怎么能够这样说呢？我们是在正月初旬离开腋下，临行的时候曹丞相亲自召见了我们，要我们带来了很多的礼品献给呼出权单于和左贤王，是专程来迎接你回去的。丞相还派来了两位他自己府里的侍卫来陪伴你，这一位叫侍琴，这一位叫侍书，还给你送来了几套衣服和一具交尾琴。你是知道的，曹丞相是很会弹琴的，这具交尾琴是他亲自监制的，是仿造一副伯杰先生的交尾琴制造的。丞相还亲手试过音，他说你一定会喜欢的。 可是我知道曹丞相他很会用兵，兵不厌诈，他不是惯会使用诈术吗？前年平定了3郡乌桓，据说就是全靠诈术，他没有从正面去进攻，而是从侧面去偷袭的，不是吗？ 大姐，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，曹丞相爱兵如命，视民如商，他会用兵，但他是绝不肯轻易用兵的。他除豪强，易兼并，济贫弱，兴屯田，使流离失所的农民又重新安定下来，使纷纷扰攘的天下又重新呈现出太平景象。现在的中原，大姐，和你12年前离开的时候是完全两样的。丞相去年远征3郡乌桓，这正是证明王者之师天下无敌。那3郡乌桓今年突然强盛了起来，他不仅经常侵犯北边，也常常侵犯匈奴。他把汉人俘虏了10多万回去做奴隶，使中国的北边年年受到侵害，所以丞相不能做事，这才出使进城，行军千里，把3郡乌桓荡平了。这不仅救了汉人，也救了匈奴人。10多万湖北奴役的汉人被他救回来了，不少的匈奴人也被他解救了。而且他还是乌桓的侯王大人们受到他的感化，听从指挥。于今3郡乌桓的骑兵在曹丞相麾下已经成为天下劲旅，这假使不是仁义之师，是怎么也不能够办到的。大姐，你离开故乡太久，你怕有些不明白真相。曹丞相的主张是天地间人为贵，是圣贤之用兵也，急而失动，不得已而用之。 公英，我来问你，这一次曹丞相打发你们来接我，究竟要我回去做些什么？是不是因为我在匈奴住了12年，熟悉了这边的情形，要我回去在军事上有所贡献？ 大姐，你怎么说到军事上了？我们来的时候丞相告诉我们，现在汉朝和匈奴依然和好，朝廷上正在广罗人才，立修文治。他说到你的父亲伯杰先生是天下名儒，可惜受屈含冤而死。他也说到你是伯杰先生的孤女，你是博学多才的人，你的才情不亚于曹大姑班昭。班昭可以继承他父亲班彪的遗业，帮着他哥哥班固撰成了前汉书，你也竟可以继承伯杰先生的遗业，参与续汉书的撰述。这些都是丞相亲自告诉我们的，丞相是要在文治上做一番大事业，他是看中了你的文才才迎接你回去的。 公英， 我多谢你的指点。十二年来，我是无日无夜不再思念我的家乡，我也没有忘记了要收集我父亲的著作。可是公英啊，你是知道的，我在这里已经有一儿一女，难道曹丞相不知道吗？ 曹丞相也是知道的，他原想让你的子女也一道回去，我们也尽了很大的努力，但是左贤王执意不肯。他说大姐走他可以同意，要带走子女就万万不行。这一层在大姐是一件憾事，在我们也是一件憾事，但我想人各爱其子女，左贤王不忍放走他的儿女，这也是人之常情。 公英， 不过大姐，如今汉朝和匈奴依然和好，你的子女留在这里也同带回去是一样，待他们将来长大成人了，是有机会回去的。大姐，请你务必国事为重。 公英啊，你已经说得我无言答对了。 东都御， 左贤王忽然从躲藏的地方走了出来。 东四都御，我感谢你，你的话把我的疑团消除了。文姬安心回去吧，回到汉朝，遵照曹丞相的意愿，承继岳父伯阶先生的遗业，撰修续汉书，这比你留在匈奴就更有意义。将来你还可以回匈奴来，我一有机会也可以到汉朝去。你回去了，我一定遵照你的吩咐，叫赵四娘抚养我们的子女。 他解下了佩戴在身上的刀。 东四都御，请你接受我这把青驴刀吧。这把刀我佩戴有十年，不知做过多少次战，杀过多少次人。今天我把它献给你，我要向你发誓，从今以后我要和汉朝永远和好。谢谢你，左贤王。 董四接过刀，随手把自己的佩剑解下来，双手捧给左贤王。 左贤王，我这柄玉具剑是曹丞相赏赐给我的，这比我自己的生命还要宝贵，我现在也把它转赠给你，请你收下。 董四真诚相见的行为使文姬消除了顾虑，很快下定了回汉朝的决心。临行前，匈奴王呼出权单于召集文武官员，摆设酒宴为文姬和汉朝的使臣饯别。文姬改换了汉朝服装，神色暗淡，步履缓慢地走来，向胡楚权单于辞行。 我们大家正在端城等你呢。你已经下了决心回汉朝去了吗？ 是，我已经下了决心，左贤王也下了决心。 好，这对于匈奴和汉朝的和好是有很大的贡献。匈奴和汉朝本来就是一家人，不分什么彼此。我听说你是舍不得你的一双儿女，做母亲的要和儿女们分离，这的确是一件苦事。 多谢单于的关切，认真说，和我的儿女们分离，就好像割掉了我的心肝一样。 文姬夫人，你安心地回去吧，左贤王会好好地照顾他们，我们也要特别地照顾他们。匈奴和汉朝已经成为一家，你的儿女留在此地也是一样，将来长大了让他们到你那儿去好了。 多谢单于的关切。 佟都御，曹丞相的礼物实在是太隆重，黄金千两，白璧十双，锦绢百匹，我们实在是受之有愧。我们匈奴无物可报，仅备黄羊250头，胡马百匹，骆驼20头，这些牲畜一则供你们在路上的运输，二则供你们的食粮，特别是骆驼20头是我们专程奉献给曹丞相的，请代答我们的威仪，问候曹丞相的起居。 谢谢你付出全参与。我想如今汉朝和匈奴永归于好，这正是曹丞相的希望，也是我们大家的希望。 我听说匈奴人是夏禹王的苗裔，匈奴人和汉人本来就是兄弟。 是是是，正是这样。 好啊，我希望从今以后我们所有的兄弟都永远和好。 好，左贤王说得好。 好，左贤王说得好。 我现在就请大家就坐，充整酒宴，传令下去，歌舞可以开始了。 好， 等一等， 酒宴是不是可以停止？不是说西线很紧迫， 是不是叫他们 准备动身吧？ 那也好， 你看你们是不是就准备动身吧？ 请你问一问文姬大姐，看看她还有什么吩咐。 安心回去吧，还有什么吩咐没有？ 我的心都要碎了，没有什么话好说，让我向你告别吧。我祝你永远健康， 一路平安。 祝单于永远健康， 祝王妃一路平安， 祝大家永远健康， 祝文姬夫人一路平安。 愁为子啊，日午光辉，焉得羽翼啊，将汝归，一步一远啊，足难移，魂消影绝啊，恩爱移，肝肠绞刺啊，人莫我知，文姬洒泪离别了亲人，踏上了漫长的征途，一路上对儿女思念无时无刻不在文姬的心头翻腾，使她沉浸在悲痛中不能自拔。这一天来到了长安，在一个安静的深夜里，蔡文姬独自一人满面愁容来到她父亲的坟墓前，情不自禁地倾吐着心中的哀怨。 爹爹，大家都睡定了，我又来看你来了，你怕会责备我吧？曹丞相苦心孤诣地赎取我回来，这是一件天大的喜事啊！然而我真是太不应该了， 我却无时无刻不在怀念着我那留在南匈奴的儿女，他们一时一刻也不能离开我的心怀。我离开他们已经有一个多月了，我每天晚上都睡不好觉，我多么想在梦里面看见他们一次，但是奇怪的是他们总不来入梦啊！我是多么的想念他们呢、啊！他们怕天天都在哭吧，我一听见小孩的声音就好像是他们的声音，我一看见别人家的小孩就好像是他们来到了我的眼前。已经一个多月我都不能够梦见他们一次。爹爹，该不是他们生了病吧？该不是他们遭受了什么灾害？该不是我真是不敢想象啊，可是我的心却一时一刻也不能够停止想象啊，我无时无刻都在想啊， 饭也不想吃，觉也不想睡，像我这样回来我能够做些什么呀？爹爹，我辜负了曹丞相，我辜负了你了。曹丞相要我学曹大姑班昭，要我继续父亲的遗业，帮助撰修续汉书，可是我已经成了一个废人了，我有什么能力能够成为曹大姑班昭？我有什么力量能够撰修续汉书呢？我为什么一定要回来呀、啊？我为什么一定要回来呀、啊？爹爹，请你谴责我，谴责我吧！ 蔡文姬疲倦极了，昏倒在父亲的墓前。在昏迷中，他仿佛觉得姨母赵四娘背着他的女儿同他一起在草原上行走。 文姬，文姬！ 忽然儿子伊图支牙师骑着马追他们来了。侍琴和侍书跑来叫醒了文姬。 文姬夫人，文姬夫人，你醒醒啊！ 不知， 哎呀，文姬夫人， 文姬夫人，你怎么了？ 你醒醒啊！ 文姬夫人，请你喝一杯姜汤吧，提提神。 谢谢你了，我好像是睡了一觉。好些个怪梦， 你梦见什么？ 我梦见了四姨娘，我梦见了我的儿女们，我梦见我们娘儿四个在逃回汉朝的途中，在草原上遇见了大雨滂沱，雷电交加，正在无法可施的时候，刑官来了。尽管是怎样的艰难，就留在梦里不行， 不是更好吗？文姬夫人，你太悲伤了，这样会有伤你的身体的。我们还是回天幕里去吧。 谢谢你了，天幕里面太闷，这儿倒还开朗一些，想在这儿走一走啊。 对了，你们两人都去睡吧，我要一个人在这儿走一走啊。 我是睡过一大觉的，石琴姐，你去睡吧，我留在这儿陪伴着夫人。 我也不知不觉地睡了一大觉了，睡得很甜，我现在也不想睡了。 你们都去睡吧，已经是夜半了，明天清早不是还要赶到华阴吗？ 夫人要去睡，我们就扶你去，你不去睡，我们就在这儿陪你。 对，我们就在这儿陪你。 你们都不想去啊？ 不想 去。 好吧，请你把我的交尾琴抱来。 是。 天上的明月在慢慢的向西沉落，文姬弹起了交尾琴，低吟着自己用血泪写成的诗篇，诉说心里的痛苦。今别子啊，归故乡，旧怨平啊，新怨长，气血仰头啊，素苍苍，胡为生我啊，独立此央。文姬正在质问天地为什么带给他这么多的痛苦，忽然董四在他身边出现了。原来文姬的歌声把董四从梦中惊醒，他已经在旁边悄悄听了好一会儿。 文姬大姐，你在这样深更半夜里还在这儿弹琴吗？ 是啊，我睡不好觉，是我把你吵醒了吧？ 是别人把我叫醒了，大家都在为你担心呢，怕你把身体弄坏了。 我自己也知道，我这样实在是不好。可是公英，我总是管辖不住自己呀。 大姐，你是弹得很好，也是唱得很好。你的音调真是充满了宇宙，你的歌词真是震荡人的灵魂。你是在用你全部的心血，全部的生命在那弹奏，在那里歌咏。 孔毅，你这样的欣赏吗？ 是啊，大姐，从我们欣赏者来说，你这样的歌词，这样的音调是越多越好。但是对你创作者来说，你这样全心全意沉溺在悲哀里，恐怕不能够经久吧。 我自己也知道啊，可是供应啊，我总是管不住自己呀、啊。 董都玉，刚才文姬夫人在那木台上晕倒了好一会儿呢。 啊， 是这样吗？ 是的。 大姐，你假使是病倒了，我们是对不住曹丞相，也对不住伯杰先生。 不，那是我对不住你们呐。 不要这样说吧，我们总希望你能够把心胸放得更开阔一些。 我自己也希望这样，然而我留下了一双儿女，我却无时无刻不在怀念他们。 侄儿侄女有四姨娘在照管，他们是平安无事的，你请放心好了。你请多想些更快乐的事吧，比如大姐，你留在南匈奴12年，如今能够平安的回来，这难道不是一件天大的喜事吗？你12年前离开故乡的时候是怎样的？12年后的今天又是怎样的？百姓们在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，这难道不又是一件天大的喜事？ 是啊，我们真是应该感谢曹丞相。 是啊，大姐，你再请想想，从前我们的边疆年年岁岁受到外患侵扰，而今天呢，是鸡犬相闻，风敌不惊。我们从南匈奴回来，沿途都受到迎送，没有些微的风吹草动，这难道是一件小事吗？ 这真不是一件小事，这也是我自己亲身的经历。 那么你为什么不从这些大处着想，而只是沉溺在你个人的儿女私情里面呢？大姐，请你把天下的悲哀看成你的悲哀，把天下的快乐看成你的快乐，那不就可以把你个人的感情冲淡一些吗？如今马边悬人头，马后宰妇女的时代已经变成为单食虎将以迎王室的时代。大姐，你这一路上难道都还没有感受到？ 我已经感受到了，只是我个人的悲哀太深，我总是扭不转来。 大姐，我是同情你的，我要向你说一句实话，我从小的时候就在敬重你，你博学多才，就是曹大姑班昭也不能和你相比。 那你是把我看得太高了。 但是我今天更要向你说一句实话，我是对你感到有些失望。到底是个人失大还是天下失大？天下的人几年前有多少人流离失所、妻离子散，你不曾这样悲哀过，而你现在却就怀念着自己对平安无事的儿女，你的心胸为什么就那样的狭窄？ 公英，我感谢你呀、 啊！因为你是我的姐姐，我才毫不掩饰地这样说，但我这也是鼓起了勇气的。这一路上我早就想说，却又怕伤了你的心，而今天却不能不说，不说就好像是看着一个人沉溺在水里，袖手旁观不肯搭救的一样。大姐，你这样悲哀下去是要毁灭你自己的，我们看着你的毁灭，那是对不住你，也对不住曹丞相，对不住伯杰先生。请你把我的话来回味一下，可能是逆耳之言，不大好听。 公英啊，你说得好啊，你的话真是起死回生的良药，我感谢你。是你两次搭救了我，我要向你发誓，我一定要听取你的话，尽量减少我个人的悲哀。 好吧，大姐，只要你不生气，不再那样悲哀，我就很高兴了。我们的话已经说得不少了，还是请你去休息一下，我们明天还要赶路。 好，我听取你的话，你也该去休息了，明日兼程赶路，好早日见到曹丞相。我们明天见。 明天见。 听了董四这番话，文姬的心情开阔多了，他步履矫健地走回去，准备明天一早赶路。曹操在长安附近的腋下等候他们。这一天，曹操拿到了胡家18坡的诗稿，